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幼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尚远。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请到了两位嘉宾，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青年相声演员李云飞。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还有叶鹏。 大家好，青年相声演员叶鹏给您问好。 哎，这是一对黄金搭档。我们知道应该说李云飞叶鹏二位在相声业内外的很多成绩啊进步啊都离不开很多名家前辈的指导啊教义。那么今天我们再请叶鹏跟我们说说啊。 这个其实给我们帮助很大的人 很多其实。 很多很多、嗯。除了我们的师傅、嗯、主要还是曾瑞老师。 嗯。 还包括这个赵伟洲老师。 嗯。 赵福玉老师。这都曾经给过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么还有一位其实得到他很大帮助的就是姜昆老师。姜昆老师呢，姜老师比较惜才，他比较喜欢有思想有文化的这些年轻人。 嗯 啊，那么他的节目当中也能够体现出来，因为他是从那个年轻的时代过来的人，他的这种状态，包括刘伟老师他们的年轻的那个状态和我们现在年轻处在的状态其实有些是相像的，所以他们很理解年轻的相声演员曲艺工作者现在的处境，所以他不会出现一些像过去那些老艺人，他不太理解年轻人的那种状态。 对， 就是他的给你的话语给你的状态都是一种鼓励的语言，就是他很少说一些否定人的话，否定的状态表达是用一种肯定的态度去说的。 他说就是不是泼冷水，而是帮着你们把握航程的导向。 对，哎，你别跑偏了。 嗯， 哎，他又比较能够掌握很多的动向，能告诉你奔哪个方向去写，奔哪个方向去创作，这样我们不至于跑偏。包括他自己的作品当中也能体现出来这一点。第一，又是紧跟时代；第二呢，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弘扬这是积极方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当时非常经典的姜昆老师的作品，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也是我认为他说的最好的一个节目，就是《虎口遐想》。 嗯。好，那么我们来听听当年的这版《虎口遐想》，也是姜昆先生和唐杰忠先生的一个经典的作品了。 嗯，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摔过跟头吗？ 摔跟头 啊？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贼啃泥，倒栽葱，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啊！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 哦， 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哇，